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这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在樊城这儿安排了两万精兵，派大将曹仁在这儿镇守，给他配了一个偏将李典。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视荆襄啊。如果说曹丞相哪天一进兵，那曹仁就是他的马前第一路先锋官了。所以曹仁在樊城这块屯扎着。探报来这么一报，曹仁一听怎么着？刘备在新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每天排兵布阵，他要干什么呀？曹仁立刻把他手下的将官全找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大将军您不用问了，这事情明摆着呢，这刘备呀、啊，是想取咱们的许都，要不然他干嘛这么昼夜加紧练兵？我说呀，您应该赶快传令，派一哨人马把新野拿过来，把刘备擒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咱们丞相早就想把刘备杀了，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嗯，曹仁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可是谁愿讨这令呢？旁边站起两个人来，是河北袁绍手下的两员降将吕旷、吕翔，亲哥俩。大将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您把这令箭就交给我们弟兄吧，我们自从投降丞相以来，直到如今是寸功未立，您只要交给我们一哨人马，我们到那儿取下新野，把刘备的人头交在您的面前。曹仁一听好，他把令箭就拿起来，慢着，旁边有人给拦住了，谁呀？正是曹仁手下的副将李典呢。大将军，这人马发不得，怎么了？没有咱丞相的将令，丞相派咱在樊城这儿是监视荆襄九郡，刘表有什么活动，如果要是刘表有什么动向的话，咱们马上禀到许都，听丞相定夺。现在没有丞相的将令，您无故兵发新野，这一旦要闯出什么事情来，可不好办呢。嘿、哎、曹仁看了看李典，撇了撇嘴，李典，你这怎么了？你这想哪儿去了？虽然丞相有令让我在这屯兵樊城监视荆襄刘表，那刘表派刘备住在新野，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整天在这儿练兵，我不打他还留着他呀？小小的新野不过弹丸之地，刘备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你不必多说了，立刻他给了吕氏兄弟精兵五千去取新野。这曹仁呢、啊、自从跟着他家曹丞相平定北方取四州之后，呵，他是 傲气十足，他认为曹家可以争衡于天下，不管你是谁，也不是我们曹丞相的对手。所以今儿他不听李典的劝阻，叭叭令箭就扔下来。二吕接令之后，带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被新野杀来了。早有探马报与了刘备，玄德立刻把单福先生请来了。单先生，这可怎么好啊？那曹仁由樊城派来大队人马要取咱的新野，这便如何是好啊？单福一听，使君勿忧啊，这您不用发愁。您问明白了吗？是谁率领人马来的呀？说是河北两个降将吕旷、吕翔。哦，那很好啊。玄德一听啊，曹仁派这么多人马来取咱的新野还很好，不知好于何处？使君您想啊，咱们现在练兵是正用兵呢，也缺人，也缺刀矛器械、辎重、粮台。这曹仁呢，把这些人马派到咱这儿来，这是给咱们送寄养来了，送军马来了，您能说不好吗？哎呀，玄德摇了摇头，不明白单福这是个什么意思。单福当即传令，让关羽领兵一千，埋伏在敌军的左侧，听这声号炮响为令，往外上，让张飞领一支令，带一千人马埋伏在敌营的右侧，也是听这声炮鼓响为号令，往外冲杀。然后单福告诉玄德，您带着赵云将军迎敌打去吧，没事儿。哎呦，真挺坦然，还是，而且还嘎巴脆，就这么办了。单福的令刚传出去，探报来了，说二旅人马已经接近新野地界，玄德带领子龙和单福把合成人马全带出来了。合成人马才多少人呢？2000多人。关羽带走一千，张飞带走一千，就剩下这么些人。您想想，玄德一共在新野才待了多少日子，这些人马就不算少了。把两阵队员之后，吕旷来到阵前，让玄德马前搭话。玄德往前一催马，用鞭子一指吕旷，噔，大胆曹将，为何无故领兵犯我境界，是何理也？呵，玄德还挺横。吕旷在马上一看，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就这么点人啊。哎呀，吕旷差点乐了，他乐自己，我这令抢对了，我这功算立上了。休得啰嗦，我奉大将军曹仁将令前来取你的首级。由打玄德身后飞过一匹马来，赵云就杀上来，到阵前是举枪就刺，吕旷急驾相还，玄德一拨马回去了。玄德的马还没到自己的阵脚呢，就听阵上大叫一声，玄德回头一看，真痛快啊，吕旷让子龙一枪挑于马下。玄德这个高兴，赶快他把令旗这么一举，三声炮响就杀过来。吕翔一看他哥哥死了，不好，赶快就往下拜。没走多远，嘡一声炮响，杀出一员大将，那是关羽关云长。只一个回合呀，就差点把吕翔的脑袋给取下来，一青龙刀把他头盔砍掉了，吓得吕翔啪的马鞍桥上跑。又跑了没多远，倒又一声炮响，一员大将拦住了他的去路，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我的天哪，吕翔刚想把手里这刀举起来，这刀还没等举呢，张飞骑马到跟前，咔一枪把吕翔由打马上给挑起来了。 啪往地上一摔，张飞的马童过去就把这家伙脑袋给取下来了。张飞感情暗暗的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什么规定？只要是我四弟子龙挑一个，我就挑一个。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在江夏时候，赵云不是一下子把张武挑了吗？他就把陈孙给挑了。今儿又这样，这一通杀呀，把曹将曹军几乎来了个全军尽没。哎呦，刘备这个乐呀，简直乐得合不上口了。怎么呢？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也没打过这么个痛快仗啊，把曹兵曹将杀得这样啊，那曹操在官渡战袁绍的时候那多厉害呀，今天会让我杀的打败？哎呀，玄德想来想去明白喽，正像水晶先生说的那样，原来我一直颠沛流离，是我身边没有能人呐。今天打这大胜仗，这是多亏这位善福先生。玄德仔细想，嗨，什么善福先生，您就是那伏龙，再不然就是那凤雏。这善福啊，准是个假名，蒙我呢。哎，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我也不言语，是早晚有一天您必然自己得说出来。玄德越想越高兴，长着德胜骨回到了新野，他是犒赏三军呢。吕旷、吕翔带着人马来取新野，一共来了5000多人，回去多少呢？也就是30来个吧。这30多人回到了樊城，跪在曹仁面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仁就火了。好你刘备，胆敢伤我大将，把我这几千人马都给我打散了，这还了得？哎呀，我要亲自领人去取新野。慢来慢来，李典过来给拦住了。大将军，您不能亲自带着人去新野，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该派2旅去打刘备。刘备现在兵强将勇，那新野不是可以轻易就能取下来的。再说丞相的将令是让您在这儿镇守樊城，监视荆襄，没让您去打新野，您怎么能这样轻举妄动呢？如果您一定要兵发新野也行啊，您必须呀、得禀报丞相，请他老人家下一指令，再不然就请丞相亲自带兵把这新野城拿过来，那时候灭刘备也不迟啊。哈哈，曹仁一听，用得着吗？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惊动丞相？就这小新野城，就刘备手底下那点人马，我到那儿把他灭了不就得了吗？你做我的正印先锋，咱们马上兴兵。李典摇了摇头啊，这我劝他他也不听啊。大将军，要不这么着吧，您呐领兵打新野，我留在樊城这儿看家得了。咱们得小心点，别竟为了打人家一不注意再把樊城丢了。你瞧你瞧你，哎呀，曹仁一想李典，你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畏首畏尾呀，干嘛看家呀？樊城是万无一失啊，你就跟着我去，要不还是我留下得了。我说李典，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我有二心呢？李典吓了一跳，大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怀二心呢？这不得了吗？要没有一同兴兵。遵令。李典没办法了，曹仁传下将令，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新野来了。这下子又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啊，怎么回事呢？那曹仁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的名将啊，他厉害着的呢，他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打新野城来，这小小的新野怎么能够防守得了啊？玄德立刻找善福先生商量，曹仁亲自统兵来打新野， 这应该如何应敌呀？单福先生微微一笑，使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啊，他是非来不可，我早已做好安排。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新野城的厉害。您别看这地方小，可不好啃呢。他想把新野拿过去，那是势比登天。说着，单福拿起将令来，告诉云长：“你必须如此这般。”云长领令就走了。然后单福先生又把三将军张飞派出去了。这回派兵啊，不像第一次。第一次说得很清楚，说谁在敌之左，谁在敌之右。这次呢，都是福尔交代的。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把这两支人马派走了，单福先生这才跟玄德说他这用兵之法。玄德是调旨称赞。单先生刚把人马派出去，有人来报曹仁讨战。单福先生请玄德带队迎敌。玄德领着人马杀出城来，把队伍裂开阵脚压住，这么一看，哟，玄德一愣，怎么了？这曹仁要干什么呀？这人马怎么这样啊？不像平常两军对垒的样子。现在一看，曹仁把这人马全都疏散开了，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块儿。你看着挺乱吧，要是仔细这么一端详，还挺整齐。玄德莫名其妙了，感情曹仁在新野城前布了一个阵。曹仁一看刘备领人马出来了，他往前一催坐骑，大声喊叫：刘玄德，你可识此阵？你认得我摆的这是个什么阵吗？玄德哪认得啊，一下子就让人家给问住了。曹仁仰天大笑：谅你也不识，你能认识我这个阵吗？你既不认识，我劝你刘玄德赶快是下马归降，在我的马前受手，把新野四门给我打开，不然今天我要把你这座城池杀个鸡犬难闻。哼，你瞧曹仁这气魄。就在这功夫啊，玄德低低的声音问身边的单福：单先生，这叫什么阵呢？单福早就看明白了，使君您告诉他，他这叫八门金锁阵，也就是个八卦阵。八卦分阴阳，阳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今天曹仁摆的这个是个阴八卦，如果我们要从生门井门开门打进去的话，那就万事大吉了，是准能取胜了。如果要是从伤门惊门休门打进去，不死带伤，要是从杜门死门往里头一冲，那么进去多少人马也休想生还呢。今天曹仁布的这个阵很整齐，不过呀，他缺少太极，就是当中间没心儿，没有主持的，此阵不难打破。哦，玄德连连点头，往前一催马，用鞭子指了指曹仁。曹仁听了，你这是一座小小的八门金锁阵，按阴阳八卦所摆，你这是……玄德一着急差点忘了，心说他这是阳八卦是阴八卦来着。哦，对了，阴八卦休生上度金死井开，小小金锁阵有何难破之处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哎呦，把曹仁吓得一哆嗦。我说，他心想，这刘备不光是净卖草鞋来着，有两下子呀，居然一眼就把我这阵给识破了。刘备，你可有胆量与我阵中一会？ 敢进我这阵吗？玄德一听，嗨，小小的金锁阵何须我破，就你这阵势还用我进去打去啊？说到这，玄德往旁边一带马，他派子龙率500精兵由打生门东南往里杀，由景门正西往外杀，一下子就把他的阵脚给他冲乱了。子龙领命飞马向前杀进阵中，那条枪就像出水蛟龙一样，枪子的一摆，那曹兵曹将是纷纷落马呀。这一下曹人就傻了，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从生门往里杀，由景门往外杀呀？这叫我怎么抵挡啊？当时玄德一摆令旗，大军就掩杀过来，杀的曹人兵退30里，又胜了。玄德呀，吹吹打打，率领人马回了新野了。曹仁这窝火哟，这回他服了。服了谁了？服了李典了。哎呀，李典呐，你说的不错呀，刘备这兵这么精，将这么勇，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凭这金锁阵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可他给我破了，打我个措手不及。李典一听，得了，大将军，您也别叨念这些事儿了，咱们回去吧。回哪儿去？回樊城。哎，打了个败仗怎么能回去？今夜晚间我要偷营劫寨，偷偷打进他的心眼。不行不行，李典一听，那可使不得。我看刘备用兵很精啊，这个营不能偷，咱可别接连上他的当啊。哎呀呀，怎么能打个败仗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你甭管了，今天晚上早餐战饭，二经动身。不是离新野20-30里呢吗？二经动身能来得及吗？这么多的人哪，甭说二经，三经也来得及，那一动身就到啊。说是往新野杀，人家刘备的人马没在城里，在城里等你把城给围住，那哪行？人家营寨离城还10多里路呢。曹仁就摸着大营来了，还真顺当，一兵一卒都没有拦挡他的。等他摸进刘备的大营来一看，怎么一人没有啊？不好！曹仁一想，上当了，他想拨马回去来不及了。寺外一阵鼓响，就把曹仁给包围起来了。这一通杀呀，把李典、曹仁给杀的是到处乱撞。他们领着残兵败将，也不知道这是往东南西北哪边跑呢，都让人家给追晕了。只见前面白亮亮一条大河，刚到河边这儿，嘡啷一声炮响，唰，大旗这么一摆，曹仁一看，张飞，别过去，快！他们赶快想扭头跑，张飞就杀过来。幸亏呀，李典保着曹仁的驾，要不然呢，今儿个就让张飞用丈8毛把他给挑了。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他算杀出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再说就不说你们家的白事啊，说你们家的喜事。 我们家还有喜事。 有一天我到你们家去了 啊， 我一瞧啊，你们大姐那儿夸出鱼鳞， 哦， 你嫂子那儿宰鸡， 哇， 你爱人呢在厨房那儿炒菜，炒那是什么，那叫那个炒香干的丝儿啊，肉丝儿， 哦， 我一瞧你母亲呢穿一身挺漂亮的新衣服，还带着花儿， 你瞧，我一看这是喜事儿啊， 喜事儿。 出门的 啊，出门的， 没听说过 要结婚， 老太太 是吗？ 没听说过， 给我提提 啊。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认为嘛，做一个演员嘛，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嗯， 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结合，那必须要深刻的政治内容，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结合。通过艺术形式，是歌颂这段，是这段是批判，是讽刺。 嗯 啊，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 哦， 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 嗯。 通过艺术形式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 好， 演个节目 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当然了、 哦、 当然了。你这去年吧，去年夏天 啊， 暖瓶厂找我到曲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 哦、 啊、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 啊、 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 啊啊， 可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有29号才8000只、嗯、 对， 那算完不成任务了。 就是啊，厂长书记着急了，怎么办 啊？ 到体育团找我，哎，我就在我接了听，我就去了。 你能有什么办法？ 说呀，说演节目啊，说一段， 听你说相声。 哎， 哦， 就听我这相声。 嗯， 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嚯！ 你这 两天一宿， 嗯， 超额50%。 哎呀， 哎呀， 也不算快 啊，还不算快。 那月有31号， 好嘛，那也太神了。 有31号，我们那不多 听你节目听的。 哎呀， 这没什么， 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啊？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啊。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怎么不摘啊？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怎么办 啊？怎么？ 队长一看，这怎么摘苹果？想起我来了 啊， 要取团吧，找我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你有办法吗？ 说呀。 啊， 说一段， 说一段 啊， 给苹果树说相声。 对了，广场露天演出 啊， 连苹果树带人们 啊 都听，职工干部连社员们，大伙围着听。我来一段， 来一段， 说了一段，大伙哇哇乐了。再看树上的苹果，哇哇，跟着包袱长。 哇， 你说。一会儿的功夫 啊， 全变小西瓜。 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还不新鲜。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啊， 叫王长友 啊。知道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啊、还有个过冬的蛐蛐，越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啊。 夏天斗蛐蛐咬 啊，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哇， 金头虎 啊， 多棒啊。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金头虎厉害呀。 啊， 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看看吧。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怎么了？ 蛐蛐打蔫呢， 咬咬完。 老头就哟，我不要紧，别在这儿 啊， 我来个笑话。 好，来个笑话。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嚯， 蹦出来一炸翅膀，滋滋滋滋， 来精神了， 精神来了。 这 旁边那桌那有一猫 啊， 这猫在桌上蹲着 啊，这猫， 猫过来了 啊！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啊，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 噗，怎么着？ 猫俩眼扎瞎了。 哎呦！ 嚯，跟着上前，咔嚓一口， 猫腿折了。 啊， 猫腿折了，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嗯 啊， 艺术大师。 嗯， 人类灵魂工程师。 不对 啊，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啊，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你可真了不起了。 嗯 嗯 啊，您的饭量怎么样？ 嗯， 饭量怎么样？ 饭量 啊， 饭量，你一个人吃几碗干饭？ 干饭呢？ 啊，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向大家讲述冬季养生相关的知识。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大家谈到了这个冬季养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李老师再一次和大家谈到了养生首先不要伤生。 对，很多人呢平时很注意非常注意养生但是呢忽视了伤生这一道环节，不经意觉得自己身体好，是吧？挑战一下身体的极限，看看能承受不能受。这个儿戏，这个玩笑可不能开。 是的， 是吧？所以呢，我们讲养生也好，伤生也好，为什么翻过来调过去和说这个问题，是吧？我想大家正面，是吧？掰开了揉碎了，反反复复就清楚了，就是我们说的，你哪怕养生没做到位，是吧？只要你不伤生，你活个，是吧？七八十岁是一点问题没有。这目的是在这儿说的。 对啊，目的让大家健康长寿。 所以说这个伤生啊，很少人家提及。人们多数啊都提养生，是不是？ 对。 就跟咱们说进补一样，冬令进补，但很少提。是吧？像咱们说的，注意垃圾， 对， 垃圾，是吧？所以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看问题、分析问题，就是比较辩证的、比较全面的，我们了解这个，是吧？那么有关肾的这个知识啊，确实是吧，非常的丰富，是吧？但是关系的，你看，第一个关系的人的生命，关系的人的健康，还关系的人的是吧，整个人生的一个过程。一个历程，这叫生长生衰亡，是不是？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那么从下讲这个肾，中医讲它的重要性，那就是说呢，它主人体的一身之阳，主人体的一身之阴，这个我们要清楚。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医我们讲的这个养生它主要是来源于中医的一些理论、一些基础，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阴阳，阳阴就是中医的辩证中医的辩证是叫八纲辩证，八纲辩证就是以阴阳为统帅、为总纲来去从阴和阳、脏和腑、表和里、寒与热、虚与实。是不是在这方面？当然刚才我说脏与腑那是加进去的。是吧，实际上八纲辩证没有脏腑。就是阴阳、表里。 表里、虚实、寒热。 这是八个来辩。它的总纲就是阴和阳。 但是它都要围绕着阴阳这个大纲去辩证。 这个阴阳呢就是肾主一身之阳。肾主一身之阴，你看又回到这个肾这儿来了。你说肾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中医特别注重于肾。哦，我们知道了。啊，肾主一身之阳。啊，我们也知道阳是怎么回事了，阴是怎么回事了。 嗯。 啊，这个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啊，你一旦阳虚了以后，是吧，你就发冷，你就怕冷，你就遇冷病情加重。啊，你阳虚了，阳虚你就不想动，不爱动，你就缺乏生命的活力。 对，生命的动力你就 没有。你就影响人的一生吧。 嗯。 是吧，大展宏图，豪言壮语，是吧，气势磅礴，这都离不开人的肾阳。 嗯。 啊，你肾阳虚了，你这词儿跟你这没关系。 生命的动力就没了。 没了。是吧，这我们清楚了吧？ 清楚了。 哇，那我们这肾阳跟这个都有关系。有啊。 嗯。 是吧，你像那个肾阳不足，肾精亏了，怎么样，腰弯了，背驼了，你哪还能挺起胸，昂起头，阔步向前，没有那词儿。 对，你还能甩开膀子大干。 没有那词儿。 对。你体力都不行了。 是 没有那精力了，没有那个生命的动力了。 这个阳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阳刚之气，那种勇气，那种坚强的意志，那种毅力。哎，如果你阳不足，你没这个，你看看重要不重要？ 对， 哇，它关系着人的事业啊，没错啊，关系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对呀，没错啊。哇，那么重要，对，就是那么重要。啊，这就是中医讲的肾，是不是啊，讲的肾。啊，肾主骨，这大家都知道，是吧， 知道。 这都知道，是吧，钢筋铁骨啊，干什么呀，是吧，站得直啊，是吧，站得直。说明什么呀，腰板挺啊。这都是因为肾，你重要不重要？是吧？肾，你我们的腰椎就是脊梁骨啊，啊，就是人体的一个柱子，支撑人站立。啊，如果你肾不好了，你骨头怎么样了？啊，弯腰驼背了吧？ 对， 退行性骨质病变了吧？疏松了吧？ 嗯， 是吧？增生了吧？ 对， 是吧，腰椎膨出了吧，脱出了吧，突出了吧， 是的，两条腿打弯了， 哈哈，一系列。 嗯， 完了，这老相就出来了，是不是老相出来了，弯腰一驼背了啊，膝盖小腿也打弯了啊，割溜了啊，这就完了，这老相都出来了。没错，肾啊，人的老跟这肾就是肾的一个标志。这回清楚了吧，肾主骨啊，现在很多临床上你不少吧，骨质疏松、 嗯、对， 是吧，退行性病变， 是的， 是吧，骨质增生， 增生 骨刺，对，啊，这些太多了啊。所以这个中医认为它跟肾有关系，肾主骨， 对，它和肾有着直接的关系、 啊、还有呢，这人聪明不聪明、 嗯、 也是肾。 对， 你看看，你看这人啊，嚯，特聪明，看什么呀？看出人聪明来了。 看他的眼睛。 对了，眼睛有没有神？ 是的。 对啊，眼睛有没有神？啊，特别黑，特别亮，特别活。 嗯。 啊，这就体现一个什么？那就是人的精气神这三个字儿。我们在这方面还没给大家讲啊，没更多的讲啊，我们讲了啊，通字、调字、 养字 养什么，就 养的就是精气神 啊。通是什么啊，大家经常要把我们这个知识， 通包含的面可广了， 把基础的知识我们不断的重复夯实它。通是讲什么？ 通是讲上下通， 内外通，脏腑通，气血通，经络通，血管通，动脉血管通，静脉血管通，微循环也要通。 以后一提到通，就像姚老师说的那么一串，通了他就没有大毛病了，是吧？能吃能喝， 对， 是吧？喝了能尿，吃了能拉， 嗯， 是吧？你回来又不能吃，吃了点东西你又排不出去，又便秘，是吧？你这通吗？不通，啊，下边大小便不通，你敢吃你敢喝吗？哦，这个通，啊，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就是调， 嗯。 啊，你到了夏季应该怎么生活，吃什么东西，啊，是早睡啊，是晚睡啊，调你的运动量，啊，他都需要调。你要冬天，冬天的一样了吗？ 嗯，也一样要调啊。 有变化了吧？这个变化就得需要调了。早睡，晚起。 对， 是不是？嗯，你还需要调吧？ 嗯，这一年四季都要调这个饮食和起居， 都要调啊。 随着这个太阳时的这个转动，我们不断的去调， 这不就体现天人合一吗？ 对， 那这调，我们说的呢就是一个养字，养这个精气神。谈养气精气神，你就离不开这个精气神，就离不开这个肾。 对， 你看。是吧，精气神就得谈到了养这个肾。 嗯。 啊，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对。 啊，什么叫精气神啊，大家这个词儿啊说的非常的多。哎呀，你看人家这精气神多足啊。 是的。 啊，实际上很多人啊不了解这个具体的啊精气神是代表什么。啊，而且这精气神怎么来的。 对。 啊，这个都不太清楚啊。实际上呢，我们在冬季养生的时候，应该把这部分内容向大家作为介绍啊，使大家了解哇，精气神哦是这么来的，怎么来的？就是刚姚老师说了啊，就是一个肾阳，一个肾阴啊，就是肾阳足啊，肾阴也足，这可以说是精气神的原料， 对， 基础的原料啊。这个阴和阳呢，我们曾经啊也说过，把它比喻成呢火和水， 嗯，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啊，用这个过去的火车蒸汽机的火车，啊，来这个比喻，啊，这个啊火呀和这个水怎么样呢？产生这个气，是不是啊？ 对，火旺水足。 哎，这个产生 气了，就会不断的产生气 啊。这个气呢，作为呢，过去这个蒸汽机的一个带动啊，整个列车的一个动力啊。你看一带着一是吧，几十节啊，那车厢是吧？哎，跑的是嗖嗖的，是吧？这是气哦。我们大家就知道了，肾阳和肾阴啊，他们之间一个和。哦，产生一个气，啊，这个气，然后化成了 精， 一个精， 嗯 嗯， 气化为精嘛， 气化为精， 嗯 啊，这个精足了，这个 神就明了， 这神就来劲儿了， 嗯， 是不是？那自然就出来了， 对， 哦，那个精气神是这样来的，啊，你看很多人的肾。非常好的人啊，你看看人家的啊，你从外表能看得出来， 对， 怎么看呢？那这人动作特别敏捷， 是的， 反应特别快， 对 啊，实际上这都是一个啊精气神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 嗯， 两眼呢 均均有神， 均均有神，头发呢非常的黑， 是的， 这个耳朵呢耳聪目明， 对， 啊， 动作敏捷， 敏捷， 嗯， 啊，思维呢，记忆力， 反应快， 啊，记忆力好，思维敏捷， 对， 这些都是精气神，啊，不知道累，不知道疲倦，啊，实际上我们倒了半天，哦，这才明白，哦，精气神怎么来的， 啊，闹半天的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肾阳和肾阴。 肾阳肾阴足了，肾气就足了， 是不是？ 嗯，肾精也就足了。 嗯，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啊，说了什么？啊，肾主骨，啊，你肾好了，你这腰板怎么样？ 就直了， 就直了。 嗯，绝对不会含胸驼背。 啊，对，所以肾主骨。啊，你这个肾不好，那说明什么呢？那出现很多临床症状。 对，弯腰驼背。 对。 膝关节也不好使了。 完了。 嗯。 是吧？就出现什么了？啊，颈椎增生、腰椎增生、 膝关节增生。 这个医院去，缺钙。退行性病变，骨质疏松嘛，啊，腰呢出现了，啊，膨出、突出、脱出， 嗯， 啊，等等一系列，这说明什么？那什么肾？这我们知道了，哦，跟骨头有关系，啊，然后还根据什么有关系呢？这个肾，啊，跟人的大小便有关系， 对， 是不是？ 因为肾司二便， 肾司二便这个我们讲过，啊，司就是当管理讲。它怎么去管理？实际上它的管理是就用一种气来管理，啊，用气来管理。 嗯， 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大便，你看年轻的时候是吧，都能憋得住，大小便都能憋得住。 对，控制能力比较强。 强，啊，一到上岁数坏了。 嗯， 是吧？这不行了，啊，我们用一句话呢来形容，不是闸门紧的，就是闸门松。 对。说的就是这个肾气， 这个肾气，这肾气我们也用了一个比喻啊，就用那汽车上的关门那个气动关门， 哦， 哎，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你看那个啊，那个门应该用人关吗？不用人关，什么关呢？啊，哎，这汽车啊，行走起来的那种废气，哎，它积累起来之后怎么样？嚯，关的特别利索，是吧？邦机就给关上了， 对。 啊，一开非常的利索，哦，啊，我们用这个呢，来说明人的这个大小便，啊，谁管理？肾管理，啊，肾什么管理？实际上是肾气管理，这我们就清楚了。哎，有的就憋不住，是吧？特别是一开，啊，水龙头， 嗯， 是吧？开水龙头啊，紧跑慢颠的，坏了，怎么样？啊，也来没也没来得及，啊，经常发生这个事情，弄得人呢很尴尬，是吧？像这些情况，是吧？我们从哪儿去解决？有些人呢不清楚，是不是？ 是的， 不清楚。这回通过我们讲这冬季养生，哦，我们把它了解了，是吧？啊，这管理小便的事儿，哦，这是肾，肾什么呀？ 肾气呀、 啊。肾气。实际上呢，我们也具体分析。你说肾阳不足，啊，跟这个大便也有关系，啊，跟小便也有关系。肾阳不足，啊，这个大便会出现什么？溏泻。 对。 啊，不成形。 嗯。 啊，这是肾阳不足，啊，甚至呢，你会出现什么呢？啊，顽固不化。 吃什么拉什么。 什么叫顽固不化？就是哎，吃什么拉什么。没化嘛，啊，就是过去人们，啊，这个平常就说着玩的话，啊，吃冰棍儿拉冰棍儿，怎么着没化了， 嗯， 是不是？嗯，啊，这就是顽固不化，啊，有些人就不清楚，说这是哪儿的事儿了？怎么吃什么拉什么的，他就不知道了，啊，实际上呢，啊，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我们总举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些啊，医学方面一些深奥的啊，这些医理啊病理，是不是这样情况？ 是的， 啊，它就像什么呢？啊，顽固不化，大便不成形，像什么呀？啊，就像我们家里做饭一样，啊，水搁上了，米投上了，哎，正好电话铃响了，啊，赶紧去接电话去，啊， 忘了开火了。 是不是忘开火了，是吧？一哎，这一说话，啊，这个在做别的事情就忘了。哎，这是饭熟了吗？看看，一看水是水，米是米，怎么了？ 坏了，忘开火了，是吧？我们用这个，生活当中常见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这叫顽固不化。它为什么顽固不化？它没有加温， 嗯， 是不是？就说呢，我们身体为什么出现顽固不化？这个火力不足。 火力不足就说明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呢，那么就说明是阳气不足了。 所以这个火力不足啊，它没有把这个什么呢？没有把这个米啊挠，那水挠开了。 对。 没有把这个米啊，是吧？分解了啊。 嗯。 是吧？所以这些情况啊，大便不成形也好，顽固不化也好。哦，你看，什么是属于肾气？要给大家说清楚了啊，肾四二便嘛。 对。 啊，什么属于呢？肾阳，哎，出现不足，啊，这会产生什么？我们肾阳不足说了一个大便的问题。 嗯。 我们也可以说说小便吗？哦，肾阳不足跟小便有关，有关系。那么肾阳不足小便是什么状况呢？ 小便清长。 小便清长。 嗯。 没颜色。没有颜色。是吧？这就清楚了。是吧？在肾阳虚，肾阳不足，在大小便都有。都有情况。那么咱们再说说，是不是给大家说全点啊？ 好啊。 说阴虚，是不是啊？ 对。 阴虚在大小便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阴虚也会影响人的大小便。 肾四二便吗？ 嗯。 肾主一身之阳，肾主一身之阴吗？肯定与大便、大小便都有关系，是吧？都会直接就影响到大小便啊。那么阴虚出现什么呢？阴呢就是水。如果水不足了会什么出现呢？ 干了。 哎，我们前几天我和姚老师说到这个问题，就曾经谈到了口干、咽干、鼻干，最后呢姚老师又加一句 大便干。 大便干啊，这个大家就印象就深了。哦，阴虚会造成便干。对呀，阴是水呀，这个阴虚造成的这个便秘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不是啊？那么个现象大家就明白了。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什么呢新闻有报道，那个河流是吧，多长时间那个地区没有下雨了，是吧？几十条货船在那儿怎么样搁浅了，有这现象吗？ 有。 哎，搁浅了。对了，为什么搁浅了呢？没水啊，船又没水还能行得了吗？ 无水怎么行舟？ 对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现象呢来说一说呢，这个大便和这个水的关系，是不是啊？这就清楚了。大便要往下蠕动，但是呢你肠道非常的干，就像河道里没有水的船，这样你就理解就比较好理解了。阴虚，阴虚水没有，没有这个船就不能往前走了，所以就搁浅了，大便呢就会停止我们在肠道了，是吧？造成呢大便不下，便秘，所以呢根据这个阴虚造成的便秘，就应该什么呢？还有个词儿，增水行舟法，就是你这船不走啊，它为什么不走？没有水啊，那怎么办呢？赶紧，是吧？赶紧什么呢？从上游调点水吧，增加那个河道的水流量，这个水位高了，这船能行走了。那么在生活生产当中，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增水行舟。实际上这句话呢，增水行舟呢，它也同时用在什么呢？用在中医治疗阴虚便秘。这句话原个就端过来了。 非常的对症。 增水行舟。所以说呢，就是有些东西呢它是相通的，举一反三。情况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阴虚便秘它的解决方法，这回大家清楚了吧？ 清楚了。 应该干什么呀？